今日天气预测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雷暴，早上局部地区雨势是较大，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温度大概32度。今日会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在未来两三日仍然是有几阵骤雨，日间炎热，短暂时间有阳光，有雷暴啦，所以大家留意一下啦。雷暴警告的有效时间呢，暂时是去到今朝7点之前，你都要留意啦。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8%。呢排咧成日都好多雨水吓，突然之间又听到行雷，突然间真系骤雨，系咪之后我哋渴望见到嘅有彩虹咧？ 哪里有彩虹告诉我，能不能把我的愿望还给我，为什么天这么安静，所有灯影都跑到我这里，有没有口罩一个给我，是会说了太多就成长不了，也许时间是一种解药，也是我先在沉浮下的毒药，看不见你的笑，我怎么睡得着？你的声音怎么近，我却抱不到。没有地球，太阳开始围绕，没有理由，我也难自己走。你要离开，我知道很简单。你说依赖是我们的阻碍，就算放开，但能不能别没收我的爱，当作我最后才明白。有没有口罩一个？ 周杰伦嘅呢首叫做《彩虹》啊，有时咧有啲歌咧就系、是、你要睇住歌词先听到佢唱啲乜嘢。周杰伦就系咁样啦。如果我哋讲话啊，有啲音系咪好唔顺正咧？咁又唔系嘅。不过佢喺唱歌方面嗰个腔调，一啲即系玩字玩腔调嘅情况咧，就出现咗可能我哋就唔系好听得清楚佢讲嘅一个嗰句一句句嘅。歌词系嘅内容系点？就同以前咧听邓丽君就唔同啦，咁啊各有各嘅听法。邓丽君以前就话，如果你唔识国语咧，你听邓丽君唱嘅歌咧，你都会听得明白。可能每一个字嘅咬音又唔同啊，咁呢亦都成为咗邓丽君嘅特色。周杰伦都咁受欢迎，亦都有佢一班嘅拥趸，觉得嗰样系啊。咁先至有特色，呢、這个先至周杰伦咁样吓，每人都有一个唔同嘅风格啊。咁呢个风格咧都系自我嘅，系别人都抢不走啊。5:20，汪明荃以前一首作品 《万紫千红》， 天红 人世万千次次情。眼金黄，尘俗时刻苦苦追踪，那青与蓝，原来是尘世。 汪明荃的一套电视剧里面的就主题歌曲就是刚才听的名字和、就是、歌名和这个电视剧都是叫做天虹。彩虹又叫天虹，是气象中的一种光学的现象。当太阳光照射去到半空中的水滴，光线被折射和反射，在天空上就形成了一个七色的光谱，由外至到内圈去看就是、红、橙、黄、绿、青、蓝、紫，我哋由细读书读到大都系咁样记翻出嚟。咁实际上咧就系话系彩虹咧有无数种嘅颜色嘅，例如喺红色同埋橙色之间咧，仲有好多种细微差别嘅颜色。不过为咗简单又容易记，就成日讲七种颜色，七色彩虹啊。见到彩虹嘅机会，成日觉得好似系好运吓，同埋又好靓啊！ 在天空里燃出彩虹。 风里幻化缤纷，在我心我愿我的欢笑永远不变更。 七色彩虹，雷安娜的彩云曲。早晨啊，还有两分零钟到五点半新闻报道，现时气温28度。 原野春梦，花开灿烂笑春风，春阳远陶醉春梦，心曲寄在爱海中，共并肩春过涌， 看群星飘送。 天文台发出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今朝七点。1975年嘅一部电视剧《无山盟》嘅歌曲。 共下蝴蝶上空， 分享天 地，我俩飞向白花中， 人比花更， 日夜相伴，良言最晚逢， 齐来共聚春日暖，陶醉春梦，心曲记在爱海。两心相遇，更愿情根早种。 吕有为、伍维国主演，唱的是伍维国加关谷英《田园春梦》。 清晨五点半，香港电台由梁洁如报道新闻。美国纽约州州长葛姆宣布辞职，14日内生效。现年63岁的葛姆备受涉嫌性骚扰女子的丑闻困扰，近期面对不下台就可能被弹劾的压力。他发表约20分钟的电视演说，重申自己没有性骚扰过任何人，但的确在和女下属对话或者触碰对方时欠缺考虑。他说对早前州检察部门发表的民事刑事调查报告内提到的11名女子致歉，强调没有故意性骚扰任何人，如果对他人有冒犯，他愿意承担全部责任。不过国务强调有关调查报告的内容不实，但他在目前的情况下，为了符合纽约州民众的最大利益，令州政府运作回复正常，他能够提供的最佳方案就是离开，因此决定辞职。美国总统拜登说，美国会继续信守对阿富汗民众的承诺，但阿富汗军队必须要展现愿意一战的决心。拜登说，阿富汗的领袖必须要团结，也都必须为自己的利益和国家而战。他又说不后悔作出由阿富汗撤走美军的决定。国务院发言人普赖斯形容，阿富汗国内目前的暴力程度高度令人不能够接受，亦不符合美国和阿富汗塔利班去年签署旨在为阿富汗带来和平的协议。英国单日有146名新型肺炎患者去世，是五个月来的新高。至于单日新增确诊个案就有23510宗，持续下跌，比上月中的高峰单日有50000多宗大幅减少一半。德国总理默克尔就说，新冠疫苗接种速度减慢，为了促使更多人接种，将会要求到室内餐厅出席宗教仪式和参与室内体育活动的民众必须要完成接种疫苗或要有阴性检测证明。政府会由10月11日起停止提供免费病毒检测，不愿意打针的民众日后要自费做检测。德国至今有55%民众完成注射疫苗，有州政府警告现在的疫苗覆盖率不足，担心秋天就会出现第四波疫情。德国上星期每日增加约3000宗确诊个案。行政长官创新及策略发展顾问团举行会议，就今年的施政报告提出意见，认为应该高瞻远瞩，目光远大，放眼未来，同埋以建立希望和信心。当局表示，成员认同行政长官的看法，即使这是本届政府最后一份施政报告，仍然应该展现政府在解决土地和房屋供应樽颈、培训人才、给予青年人多元化就业机会、提供可负担医疗服务和建设香港为魅力非凡的宜居城市等方面的决心。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收市报35264点，上升162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收报4436点，上升4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出价：港元7.782，日元

早晨，早晨，大家好啊！清晨上嚟，嚟到八月份嘅第十一天啊，八月十一号，农历亦都踏入咗七月嘅第四天咯。吓，七月初四嘅呢一日，一个礼拜嘅中间嘅日子，星期三啊，五点接近三十九分嘅时间。不过今日星期三咧就唔系雷博士，星期三啊，而家系就雷博士同埋啊林思维咧两个系轮流去同大家倾下佢哋各自专长嘅嘢。咁林思维就讲下啲营养嘅嘢啦，雷博士咧就讲下啲运动嘅嘢，间唔中咧又走埋一齐可以 cross over 一啲话题，系运动加营养都系好紧要嘅，所以咧就会系适当嘅话题嘅时候咧，两个就会一齐出现。咁今日咧就净系林思维先。就延续翻上个星期咧，林思维就讲咗个系减糖淀饭煲系咪有用咧？最后其实嘅结论咧系即系唔需要嘅吓。咁其实喺日常生活里边，你可以跟翻啲营养师所讲嘅啲重点去做咧就可以啦。咁啊，提开呢一个就系糖尿嘅情况啦。咁所以咧就系喺今日咧会重点就讲翻糖尿病患者吓，你喺饮食方面。点可以做得到而改善你的血糖呢？其实如果听营养师的分析的时候呢，好多嘢呢你都食得到的。不过你就懂得点样去均匀地食。如果有啲系话完全唔掂得就梗系唔掂啦，但系又唔系嘅，有啲嘢又可以食嘅咯。譬如话啊，可唔可以食饭咧？糖尿病患者啊，可唔可以食甜嘅嘢咧？咁好多嘢咧都系可能系侧边嘅人就比较紧张啊，就话唔得呢样嘢唔得，嗰样唔得嘅时候咧，咁个糖尿病患者咧有时候真系觉得好冇趣嘅。咁你又完全冇糖又唔可以噶，咁所以咧就听多啲营养师嘅讲法嘅时候咧，咁你会觉得哦，其实原来咧都有好多选择嘅。咁详细情况记住喺六点后嘅时候咧就会专题讲讲啦，就系糖尿病患者如何饮食去改善血糖嘅。听呢个音乐引子，就会想起罗文以前出嚟唱歌嘅时候，载歌载舞，中式嘅演绎。 红面胜风，天气暖洋洋，英姿勃发，堪景仰。英雄树，力争向上。谁能挡？红面怒放，驱去严寒，花朵竞向高枝放，英雄扬，万众偶像，红面独有。心坚决争光，一念之这风飘，四方树苗偏壮。红面胜风，天气暖洋洋，英姿勃发。心坚决争光，一念之这风。 傲骨光。 罗文嘅红棉，天气暖洋洋，咁喺八月嘅时候都仲系嘅，但系又睇翻呢个即系廿四节气咧，立秋亦都已经过咗啦。上个星期六啊，咁跟住嚟紧又处暑，然之后好快咧，我哋又有中秋节，咁啊跟住呢啲嘅节气，听住呢啲即系啲节日来临嘅时候咧，就知道天气一路咧会转变啦。咁呢个一年四季里边有呢个转变，其实系好嘅。亦都话俾我听，系我哋好多时就系喺呢个变化万千嘅天气里边咧，都系啦吓。咁啊，适应任何嘅气温、任何嘅天气情况出现啲咩嘅时候，我哋要点样去做啊？点样去生活啊？包括喺食嗰方面更加系啦。喺唔同嘅时节里边咧，食嘅嘢咧对你嘅身体有益啦，同埋食嘢咧就要食当做嗰啲嘢咧先至健康。如果唔系当做，你都见到有得食嘅话咧，啊，好多人都话唔系当做嘅，都有得食嘅，咁啊，梗系可能人工出嚟噶啦。有啲嘢咧就未必系好合时候食，有啲系喺天然上嘅时候，佢系当做系天然啦，我哋都唔会话有违反自然啊嘛。咁好多嘢咧就顺应呢个自然嘅做法咧，就会比较好啲、健康啲啊。咁如果你想身体健康咧，继续系听住我哋清晨生理啦，都系一个系着重健康嘅一个节目。咁喺一阵间就会有啊林思维就讲下糖尿病患者点样去饮食系去改善呢个血糖啦。咁同埋咧听下呢个天气情况之后，亦都要留意下我哋点样去保护自己。大伯姐出街啊，或者带件少少嘅薄薄地嘅外套啊，有时都会系几矛盾嘅。出街嘅时候有时热到不得了，但系某啲时候咧觉得，咦，原来落咗阵雨之后咧又凉咗，突然之间又觉得系需要一件薄薄地嘅外套，所以咧好多嘢要几手准备啊。今日天气方面咧，有一股西南气流咧就会喺未来一两日咧为华南沿岸带嚟骤雨，预料高空扰动会喺周末期间影响南海北部。随住高空反气旋的增强，下周初至到中期咧，华南地区天色会好转，骤雨是减少的。今日咧就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同埋有雷暴。早上局部地区雨势是较大，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温度大概32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喺未来两三日咧，仍然是有几阵骤雨，日间炎热。短暂时间有阳光的。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90%。5:47的时间，提醒你有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今朝7点。 在台上我明理想， 梅艳芳的理想就是在舞台上能够是载歌载舞，就是她的理想，在她以前来讲是完全做得到。你的理想又是什么呢？ 早晨啊，各位，我是李慧思。通常呢，我不用比赛的时候都会七点钟就起身的了。起身之后呢，我就会做一些呼吸的运动啦，去感受下自己的心跳啦，同埋呼吸的节奏，这样就可以平衡自己的情绪啦，令到自己有信心去迎接新的一天。咁食早餐之前呢，我都会饮一杯暖水嘅，咁样就可以暖下自己个胃啦，消化亦都会更加好，咁身体亦都会更加健康。你哋都可以试下噶，祝大家清晨爽利。 朝早通常你会听到这种声音，又或者这种，但是就最多人喜欢听这一种以人为本最亲切的声音。 早晨，欢迎你收听清晨爽利，我是钱佩卿，今朝早同你一起度过清新健康愉快的早晨。 清晨爽利逢星期一至五朝早五点到六点半，香港电台一五台联播。 以为谁人择去，此际夕阳残，残留在行人泪眼。平日路过自苦没时间，匆匆上路未敢怠慢。容我忏悔往日自己如老，暂时常对他冷淡，可知我热情埋藏了在心间，正为心境有意难。谁留意向一窥，以为谁人择去，此际夕阳残，残留在行人泪眼。平日路过自苦没时间，匆匆上路未敢怠慢。人在路上，我默然暗自流盼，那夕阳难如往昔灿烂，娇美向日葵仍然记在心间，最恨怜香这上路难。夕阳难如往昔灿烂，娇美向日葵仍然记在心间，最恨怜香这上路难。 仲记得呢首歌吗？系啦，都系关正杰嘅一首旧的歌曲，而亦都是其中一首好听的歌曲《向日葵》。

CIBS 可持续发展才是硬道理，发展环保齐上齐落。 好的城市规划不是透过空间的设计去 define 人们的生活，而是给一个平台大家去拿自己想要的生活，最终目标是令到我们生活是开心的。 就是跨文化跨越文化界限，重新认识这个家。 我都是想有跟我类似背景的人 proud of 自己一个香港人，也是非华裔的一个身份，这才可以令到香港成为一个更加共融的社会。 CIBS 就是社区参与广播。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五朝早五点到六点半，香港电台一五台联播，钱佩卿清晨上来。 跟爸爸讲声早，跟妈妈讲声好，想一天多么好，哼啦啦哼啦啦，爸爸讲声早，和妈妈讲声好，重新一天多好。哒啦啦，清晨送你， 早晨。早晨，大家好啊！清晨上嚟六点后啦，咁啊啱啱起身冇几耐，系咪食咗早餐未？要食早餐噶，营养师话咧，早餐系好重要噶。不过亦都有时听见啊，有啲人又话，唉，朝头早最好唔好食早餐啦，唔得啊，我唔食早餐咧，先至可以 keep 到 fit 啊，咁样啊。嘅每一个人嘅做法唔同，但系如果从呢个营养角度咧，有好多咧都有呢个数据嘅，亦都做咗好多嘅一啲嘅测试啊，或者调查报告等等咧，咁人哋。经过咗咁多个精心嘅一个研究嘅时候咧，咁我哋应该系要相信嘅吓。咁啊，可能系爱美啦，佢希望 keep fit 住啦，甚至用自己嘅方法觉得 OK， 咁就系跟住系咁样啦吓。几大都要谂一谂啊吓，即系有时健康嗰样嘢，你而家暂时可能觉得好 fit， 但系会唔会缺少咗某一啲嘢咧？咁咧就要留意一下自己个健康嘅情况啦。久不久咧都要去做一下啲嘅身体检查等等咧，就知道自己嗰个最新嗰个健康嘅报告。喺抽血方面咧，简单嘅咧，你就会知道啦吓。今日咧就系八月十一号，农历系七月初四，系星期三。而家时间咧六点十一分半啦。今日咧天气方面大致系多云啦，有几阵骤雨同埋有雷暴。早上局部地区雨势较大，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温度有三十二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喺未来两三日咧，仍然有几阵骤雨，日间炎热。短暂时间有阳光嘅，咁啊今日嘅最高紫外线指数咧，大约系七，强度系属于高嘅。现时温度比起头先系低咗一度，而家27度，相对湿度94%，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今朝7点。 一日之计在于晨，健康生活由朝早开始，健健康康在清晨。眨下眼又嚟到星期三嘅呢个时间啦，喺我身边咧就系香港营养师协会对外事务主任，佢亦都系澳洲注册营养师林思维 Sylvia。早晨，林思维。 早晨啊，钱。早晨，各位听众。 上个星期咧就讲咗咧，就系因住消委会做咗嗰个报告咧，就同各位朋友分析咗呢个减糖电饭煲。佢個好處同唔好處， 係、 咁啊要唔要用咧？就閣下自己去選擇啦。 我可能已經屋企有一部， 不過我覺得咧就係好多嘢，雖然你係借助道具，好似係好啲，但係真真正正咧要自己了解咗同埋實行一個健康嘅飲食方法咧，呢、這個先係主要啊嚇。 嗯，係啊，咁因為控制血糖嘅，無論你係咪糖尿病人又好，或者可能本身自己好即係注重健康都好咧，咁其實都唔係即係用一個主食嘅方法就可以解決。 晒成个问题嘅。咁系糖尿病都几复杂，即究竟你个血糖控制成点啦，食紧啲咩药啦，你个年纪啦，日常可能运动量啦，咁另外你譬如用药嘅时候，究竟用紧呢个口服降血糖药啦，定系你打紧胰岛素啊，诸如此类啊，有冇并发症啦，即本身有冇心脏病啊，或者有冇肾病啊，有冇啲糖尿病嘅病变啊，咁呢个都系一个好复杂、好复杂嘅一个病理嚟。 一讲呢度咧，我觉得林思维咧真系朗朗上口，好流利。咁原因点解咧？因为佢真系好熟呢一科啊。 系 你有一段好长嘅时间咧，都系 系啊处理糖尿病人吓， 咁所以全部随口噏都噏得到出嚟 啊。系啊， 咁所以揾你讲咧就最好啦。咁嗱就我谂坊间都好多人系有糖尿病患者自己又或者系家人，点去照顾好佢哋嗰个饮食咧？咁我哋今次咧亦都系温故知新嘅吓。 系啊，咁同埋我哋上个礼拜讲开减糖电饭煲啦。咁其实糖尿病人一听到话自己有糖尿病啊，或者可能老人家，尤其是咧啲仔女都同佢讲话唔好食咁多饭啦，咁样 系嗱，我爸爸就系啦，思思就话唔好俾咁满佢，大半碗够噶啦， 系啊。但系咧谂翻啲老人家就好得意嘅，就觉得喂你唔俾我食饭， 系啊， 我其他嘢又唔食得好好，或者可能肉啊、鱼啊、鸡蛋啊嗰啲又可能牙齿唔好又食唔到， 系 咁连碗饭都唔俾我，咁点算 咧？其实喺呢度都系嘅，有啲时咧即系见到我啲兄弟啊，或者有时都系见到譬如啲奶黄包咁。我爸想食，佢哋即刻捉住隻手，唔俾。咁我爸就点解唔俾啊？因为你有糖尿病咯，吓系咩？即系好多时喺生活细节上咧，就见到咁嘅情况咧。有时阿爸听话就好，但阿爸有时咧都会谷气嘅。点解咩都唔俾我食啊？ 系咁，所以其实都系好两难嘅一样嘢啦。咁同埋老人家，我谂去到一个年纪比较大嘅位，如果你真系咩都唔俾佢食咧，其实就即系一来唔开心啦，二来其实可能有机会引致到营养不良都未定嘅。咁所以都要小心去处理啦。咁当然如果你话有个营养师帮你去编排，非常好啦。咁但系你话冇，咁你都可以听下我哋嘅节目讲下呢一样嘢啦。咁其实老人家或者可能你本身有糖尿病，系咪完全唔食得饭咧？咁其实就唔系嘅，只不过系控制翻个份量啦。咁因为我哋嘅饭量或者可能我碳水化合物啦，我哋上个礼拜讲个糖分嗰样嘢咧，其实好个人化嘅。咁即系譬如你话你活动量低啲嘅，咁你就要食少啲啦。或者你活动量比较大嘅，有部分糖尿病人真系做好多运动噶，即 系 可能跑步啊、游水啊、行山啊。咁如果佢个运动量比较大咧，其实个糖分或者个饭量都可以适当地去加嘅，咁同埋当然我哋就系讲话白饭咁系唔系太健康啦，因为其实白饭个升糖指数比较高，咁好多时候如果我哋鼓励糖尿病人嘅话咧，除咗份量控制之外咧，就会建议佢哋拣啲升糖指数比较低嘅米饭，即系离不开可能系红米啊、糙米啊，甚至乎可能面包方面，譬如面包都有碳水化合物啦，咁可能会 instead of 拣白面包，可能会拣麦包啊，咁另外除咗其他一啲谷物类嘅食物，譬如米粉的升糖指数都是属于中的升糖指数，但如果你揀一些蛋面、意大利粉、荞麦面这些吸收得比较慢的碳水化合物，其实对糖尿病人都是适合去进食的，所以揀一些好的碳水化合物，再同一时间控制份量，或者少食多餐，即每一餐都吃少少，每一餐都补给少少，其实对血糖控制是相对比较容易的。 在生果的方面很多时候都有糖分的嘛，怎样揀适合俾糖尿病患者食咧，嗬？ 系好得意，因为咧糖尿病人又系另外一样嘢，除咗饭之外咧，第二样嘢戒咧就系生果。咁佢哋一讲话，哎呀，你糖尿病啊，哎呀，甜嘅生果唔好食啊。咁你成日经常听到就话，譬如香蕉啊、提子啊、龙眼啊、荔枝啊，咁呢啲咧一听到哦，芒果，你唔准食啊，即系好似头先你咁讲打手板咁样啦。咁其实我哋讲紧，其实当然生果里边有佢嘅果糖啦。咁但系其实果糖咧都要适量可以摄取嘅。咁同埋生果本身。佢有个纤维啦，佢有嘅维他命啦，甚至乎有佢哋嘅抗氧化物啦。咁总之，如果你拣到水果咧，如果个份量控制得好咧，其实都唔需要刻意去避免进食嘅。咁当然市面上都有啲，即系譬如科学上都有啲比较低升糖指数嘅水果，即系譬如离不开可能苹果啊、梨啊。布冧啊、綠色嘅提子啊、車厘子啊，咁其實呢啲咁樣嘅生果咧，其實個升糖指數都唔係好高嘅。咁當然你可以揀啲低升糖指數嘅水果之餘咧，你個份量控制就好緊要啦。咁我哋話每一日咧，每一餐唔好超過一個拳頭咁大，即係女仔拳頭咁大。咁譬如你出去買個蘋果啊、梨啊、橙，總之如果同個拳頭一樣差唔多 size 咧，就可以食一份啦。 咁如果個蘋果可能切開一半咁上下， 係啦。咁如果你買啲好貴嘅蘋果，十零蚊嗰啲好靚嗰啲， 能嗰個大蘋果就食一半咯， 係 啦，蘋果橙都係啦。咁蕉就通常我哋叫啲人食半隻啦。咁、提子啊、車厘子嗰啲，我哋大概叫啲人食五至八粒啦。咁同埋而家有啲好大粒嘅提子噶嘛，即係好靚嗰啲咧，咁就係五粒。咁所以大粒嘅就五粒咯，細粒正常 size 嗰啲就係大概十粒啦。 頭先我提到橙，橙咧佢會唔會算係甜嘅咧嚇？ 係啊，其實任何水果都有果糖嘅。咁、有啲人就哦食啲酸啲嘅橙同啲食啲甜啲嘅橙有冇分別咧？嗱，如果你實驗上可能有分別嘅，即係如果你話你今日食個酸嘅橙去篤手指，同、你聽日食個甜嘅橙去篤手指，可能係有分別嘅。但你冇理由日日咁樣特登揀個酸嘅橙去食啊、甚至乎即係食咗個甜嘅橙之後走去篤手指，你可以咁樣做嘅，但會好麻煩咯。咁所以我哋如果講一個比較實用嘅方法嘅時候，我哋就唔理佢甜定唔甜啦、總之你個份量控制得好，食一個完整嘅生果，咁之後即係可能你日常都係活動比較多啊，即係配合翻其他嘅一啲糖尿病嘅即係飲食嘅元素啊。咁其實水果如果你每一日餐與餐之間食啦，咁、另外就盡量個份量要控制之餘，唔好超標啊。咁其實都係一個一定要食嘅一個食物嚟嘅， 係兩份啊嘛。 係啊，每一日兩份， 咁我每一份都有個拳頭咁上下嘅 size。 係啦，咁最好就分開兩次食咁樣咯。 明白。好啊，咁順帶提一提啦，成日都話飯後果咁樣啦，食完飯之後食生果，但有啲人嘅論調又話唔係啊，應該空肚嘅時候之前食生果先食飯，到底係點啦嚇？ 其實就冇乜科學根據嘅，即係前一排可能即係都係有啲傳聞就話、你空肚食生果就最好啦，因為你咁樣吸收咗啲營養素啊咁樣啦。咁另外甚至乎有啲人話啊，唔好撈埋一齊食啊，因為影響其他食物嘅吸收啊咁。如果你科學去睇咧，其實就冇乜太大分別嘅。咁、所以無論你空肚食又好，餐後食又好，餐前食又好咧，其實生果嘅營養價值都唔會變化得太大啦。咁當然有啲人就選擇餐前食嘅，咁點解咧？就因為你食完個生果之後咧，你會飽啲。咁、所以正常餐嘅時候咧，有機會你個胃口細啲嘅時候咧，你控制嗰個食物嘅份量就會容易啲咁解嘅啫。咁所以好多人就係減肥嗰啲咧，尤其是就可能食飯之前食個生果，咁變相你正餐嘅時候冇咁肚餓，咁、你咪可以好似減肥又減得容易啲啊咁樣咯。咁但係即係如果你講真係咪真係有個科學根據係要空肚食啊，餐前餐後食啊，其實暫時都冇一個特別嘅科學根據去提議呢一樣嘢咯。 明白。咁、另外咧就係羅漢果水咧，都而家好多人好中意煲呢啲嘢飲嘅。咁、其實糖尿病患者又啱唔啱咧嚇？ 係啊，咁其實咧都市傳聞啦，咁可能要問下崔博士啦，因為呢啲譬如羅漢果啊，煲下咩番石榴葉啊，或者可能用苦瓜煲水飲咧、其實近年嚟都係有啲即係咁多年都有人傳聞就話得對個血糖好啊咁樣啦。咁當然我本身唔係中醫啦，你可以問下崔博士嗰個原理係點樣啦、但我哋相信咧，其實譬如羅漢果咁咧，本身都係一個比較甜嘅果實， 系 咁。當你試過煲羅漢果水嘅時候咧，你用一個羅漢果去煲水咧，其實都係好甜嘅一樣嘢啦。係咪真係有幫助血糖咧？我哋暫時科學根據就未必嘅。咁、但係咧，羅漢果糖本身咧，其實真係個甜度係比其他砂糖係高嘅。 係 咁如果你話講羅漢果糖比蔗糖嘅甜度咧，係高200至300倍咁多。 哇！咁真係好甜喎、 係好甜㗎。咁、但係即係嗰個甜度好甜啦，但係本身佢個份量可以用好少。已经可以达到嗰个甜度，咁所以近期啲人就好中意用罗汉果糖去调味嘅。 哦， 系啊，如果你听过有啲比较健康嘅产品公司啊，甚至乎你上网去买啲即系所谓嘅代糖咧，咁近期罗汉果糖英文叫 monk fruit sugar， 咁即系嗰啲减肥人士啊，或者可能用代糖嘅人啊，甚至乎有啲生酮飲食嘅人士咧，就好中意用呢个罗汉果糖嚟做调味啦。 哦，不过就佢记住个份量就要好少。 系啦，系啦，因为佢比起蔗糖个甜度好高，咁所以相比嚟讲咧，佢用比较少嘅份量咧，就可以达到一个好高嘅甜度。咁、所以点解啲人就话，用罗汉果糖系会对个血糖影响冇咁高咧？就系咁解咯。咁、但系唔好忘记，其实罗汉果糖都系喺生果度提炼出嚟嘅。咁所以用嘅时候就要计翻条数咯。 系、啊，再提翻啦，头讲开话食饭啦，饭啊就掕埋有粥噶啦。粥系咪都系唔系好适宜噶？ 系啊，因为其实嗱，近年嚟我哋成日都听到啲医生啊，或者营养师啊，或者朋友身边咧，都叫啲糖尿病人唔好食粥啦，咁点解唔好食粥咧？就系关嗰个升糖指数嘅事嘅。咁、因为如果你个淀粉质，无论系你煮得太耐啦、太高温煮食啦，或者可能煮到佢溶晒咧，其实都会影响个食物嗰个结构。咁本身我哋譬如食饭咁样啦，你食完饭之后个身体要消化先吸收到个糖分噶嘛。咁、但系粥咧，你煮到好幼，又破咗嗰个糖分嗰个本身嗰个比较复杂嘅化学嘅结构啦，咁变咗你食咗粥嘅时候咧，个血糖就会比较即系容易升高。咁如果讲开升糖指数咧，白粥嘅升糖指数咧系88嘅。 系啦，咁任何升糖指数高过70以上嘅食物咧，就属于系高升糖指数噶啦。 佢都系高十零啫， 系啊。咁但系其实个反应就会好高咯。咁另外，如果你话升糖指数比较低嘅食物咧，佢个数字系要低过55以下，咁先为之低嘅。咁譬如讲紧，譬如粟米啦、纯麦包啦、全蛋面啦、意大利粉咧，其实全部都系个升糖指数咧系低过55嘅。 咁啊，可以放心食啦。 系啦，咁但系当然同一时间要控制翻份量啦。 系。 咁另外头先话白粥比较高啦，其实糯米啦、西米啦、日本嘅寿司米啦，同埋平时我哋食嘅白饭咧，个升糖指数咧都系高过70嘅。咁所以呢一类嘅食物，点解我哋成日都听到啲人即系话我哋营养师叫啲人唔好食咁多白饭啊，唔好食咁多即系白粥啊，就因为糖尿病人如果食咗呢啲比较高升糖指数食物咧，其实个血糖就会控制得比起一啲低升糖指数嘅食物系比较差咁样。 咁即系话咧，糖尿病患者都唔系好适宜食日本寿司嗰啲。 其实系噶，因为其实日本寿司米咧，除咗佢本身你调味嗰阵时会加咗少少糖啊，加少少醋之外咧，其实越圆淡淡啦，越短身啦，越黏性嘅米咧，其实大部分嘅都系会个升糖指数比较高噶。 譬如计翻话嗰啲寿司米咧，大概150克到就系有升糖指数85。咁我哋平时嗰嚿仔系， 哇，嗰嚿仔啊，睇下边个包嘅啫。咁通常20至30克到咯，大概6至8。 咁啊已经够啦。 系啊，系啊，咁所以其实即系食寿司个份量系够嘅，但系问题系都系吸收得比较快。咁好多时候，如果糖尿病人真系走去督寿司咧，我哋都见到好多糖尿病人翻嚟，哎呀，点解食寿司咁高嘅个血糖？就因为佢本身个升糖指数比较高咯。 哇，咁真系要留意一下啦。 系啊， 咁日常生活里边啊，譬如说雷博士成日提嘅糯米鸡咧，嗰个佢升糖指数系点啊？ 个升糖指数其实糯米本身个升糖指数系高噶啦。咁外国啲研究就讲紧话糯米鸡一只咧个升糖指数系83嘅，哦，系啊，所以都颇为高啦。 同埋糯米都话唔系几好噶嘛，通常都话 系啊。咁我哋话糯米如果糖尿病人食就升糖指数比较高啲啦。咁另外，譬如我哋讲香港嘅食物咧，比较高升糖指数嘅食物咧，就包括糯米卷啦，头先讲嘅糯米鸡啦，仲有奶黄包。所以头先你话唔俾爸爸食嗰个就系比较高升糖指数， 嗰个系升糖指数几多？ 72啊， 系 奶黄包系啦。咁另外，当然部分香港嘅食物咧系会低嘅，咁叉烧酥系低升糖指数啦，咁另外星洲炒米啦，同埋个吞拿鱼包都系低。不过点解佢会低呢？系因为呢啲食物嘅脂肪含量好高，咁所以食物里面嘅脂肪含量咧都系会影响个升糖指数嘅。咁所以小心啲。虽然佢个升糖指数系低，但如果你日日走去食星洲炒米啊，日日走去食叉烧酥咧，其实对个心脏都唔系好健康嘅一样嘢。咁所以呢个要小心嘅。 我又想问一下啦，大热天时啦，食生果啦，尤其是西瓜啦，哇，即系消暑噶嘛。咁喺佢个升糖指数系几高啦吓？ 系啊，西瓜个升糖指数系特别比其他生果系高嘅。咁西瓜嘅升糖指数咧，如果120克嘅话咧，就有80嘅。系、 哦、 啊， 120克即系大概半碗， 大半碗到啦，系、啊、 但系咧，你知道香港人有时咧，哇，即系享受嚟噶嘛，哇，坐喺度食西瓜，即系凉下冷气、啊，半个西瓜闲闲地就嚟、啊，即系切开咗一半嚟不嚟食，嗰度、啊、就好多黑噶咯。 系啊，咁其实嗰度好多黑之余，其实本身嘅升糖指数都好高啦。咁、啊、所以我哋成日都觉得 summer 咧，即系夏天咧，其实见好多糖尿病人翻嚟督手指都高。 系、 啊，咁点解咧？就因为佢食咗好多西瓜。咁同埋近年有啲咩数字嗰啲西瓜？ 就咩有啲咁 甜度好高嘅西瓜，咁、其实一来而家平咗好多啦，咁原来西瓜系夏天啊嘛，今年又特别热啦，咁所以个份量都系难啲控制嘅，咁、所以糖尿病嘅人或者血糖比较高嘅人咧，就要留意一下食西瓜嗰个份量啦。 系啦，可能咧就时间系差唔多啦，或者总结啦，即系糖尿病患者嘅健康饮食系要留意乜嘢咧？ 系啊，咁第一样嘢就要了解翻个人嘅即系食物嘅需求先啦，就唔好一刀切啦，即系就唔好话哇呢样又唔食，嗰样又唔食啦。咁另外就我哋提翻糖尿病人，大部分都要少食多餐，定时定量食嘢啦。咁尽量食少啲添加糖嘅食物，即系譬如汽水啊、果汁啊嗰啲都要尽量少啦。另外食多啲高纤维嘅食物啦。另外就系可以拣到低升糖指数嘅食物就相对比较好啦。即系我哋食少啲白饭，但系可以食多啲红米啊、糙米啊，甚至乎适量食嘅水果啊，咁呢啲都系好紧要啦。咁另外如果可以食啲好嘅油啦，即系我哋话心脏，因为糖尿病人好容易有心脏病，咁所以食啲好嘅。 脂肪，即係譬如食多啲魚啊，食多啲植物油啊、果仁啊，都係對佢哋嘅心臟有幫助嘅。咁當然離不開就係雷博士嘅專長，就係糖尿病人都一定要去做運動嘅。係。咁如果真係飲食搞得好，但係你又唔做運動嘅話咧，嗰個血糖控制咧都係冇咁好嘅。咁所以咧，如果糖尿病人想去控制個血糖咧，其實都可以除咗食藥之外咧，控制飲食同埋運動咧都係非常之緊要嘅。 明白。咁啊，唔該曬林思維，各位朋友可以隨時上我哋香港電台網頁咧重温翻我哋呢一集咧就講糖尿病嘅一個健康飲食嘅方法嘅嚇。 咁亦都可以去翻我哋香港營養師協會嘅網站或者 Facebook 重温呢個節目嘅。 好啦，下個禮拜咧，會唔會係你同阿雷博士一齊 jam 嚟到一提兩講咧？其實我哋有時都係未知嘅。 係啊， 即係諗住啊，如果過幾日有啲話題啱，就不如約埋一齊啦。咁 係啊，可以啊，我哋睇下同雷博士有啲咩嘅共同嘅話題可以講下。 好，咁啊，下個星期三都希望見到你。 好啊， 拜拜。 各位早晨，我是张可怡。朝头早起身咧，我就最中意咧第一时间入到厨房咧，就整一杯咧好有营养嘅饮品俾自己。咁啊，例如系啲有机嘅豆浆啦，再加啲咧小麦胚芽或者系一羹嘅蜜糖咁样。咁啊之后咧，我就觉得咧我啲内脏咧就好滋润。咁跟住我就揾一个好舒服嘅地方做一个静坐嘅运动。咁透过一下一下嘅呼吸咧，你会觉得咧全身咧内脏啊、皮肤啊等等咧都会充满养分，头脑亦都好清醒，整个人咧就会好愉快、好开心咁迎接嗰一日。喺呢度，我祝大家清晨爽利。 张可怡嘅做法就真真正正系运动加埋营养啦吓，咁啊多谢你嘅收听，你遇到星期一朝头早嘅清晨爽利，再见大家啦，拜拜。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六点半，香港电台由梁洁如报道新闻。世界卫生组织再次对新冠疫苗在全球分发不平衡的问题发出声明。世卫助理总干事艾尔沃德说，全球有20个有权力的人可以解决这个可耻的情况，希望他们可以站出来承诺在9月底前解决问题。艾尔沃德说，这20个人包括最大药厂的负责人、订购大部分疫苗的国家领导人以及生产疫苗国的领导人。他又警告，如果阻止穷国获取疫苗，只会令到疫情比现在更恶劣。世卫希望在9月尾全球每个国家都有一成人口注射疫苗。世卫早前亦都要求富裕国家暂停注射加强剂计划，先协助穷国的人民打第一针。非洲尼日利亚由于疫苗用尽，被迫终止注射疫苗约一个月，其后获得美国运送400万剂莫德纳疫苗，可以在下个星期一恢复注射疫苗。立陶宛国会表决通过在接壤白俄罗斯的边境收筑围栏，阻截伊拉克人、阿富汗人和其他非欧盟人士非法进入立陶宛。今年以来，超过4000名非法入境者由白俄罗斯进入本身是欧盟成员国的立陶宛，数字创下新高。立陶宛官员指责白俄罗斯安排有关人士坐飞机到白俄罗斯，再送他们到两国边境。报道说，立陶宛因为帮助白俄罗斯反对派人士激怒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因此白俄罗斯安排非法入境者涌入立陶宛作为报复。白俄罗斯否认有关指控。欧盟六个成员国致函欧盟行政部门，要求遣返申请庇护被拒的阿富汗人，认为不遣返避难者会发出错误信号，促使更多阿富汗公民离开家园前往欧盟。奥地利、丹麦、比利时、荷兰、希腊和德国在信函中表示， 欧盟委员会应该加强同阿富汗政府的谈判，讨论已经入境欧盟的阿富汗人怎样返回阿富汗。由于各国军队陆续撤出阿富汗，六国充分意识到阿富汗的敏感局势，估计有460万阿富汗人已经流离失所，促请欧盟加强同阿富汗、巴基斯坦和伊朗等国的合作，研究为阿富汗难民提供最佳支持的可行方案。欧盟委员会表示已经收到六国的信函，并将适时回复。欧盟对外行动处对谢伦伯格案件中在中国地方法院的裁决表示关注，呼吁宽大处理，中方坚决反对欧方的声明，强调绝不接受。中国驻欧盟使团发言人说，加拿大公民谢伦伯格参与有组织的国际贩毒活动，伙同其他人走私冰毒，案件有关程序完全合法，证据确凿而且充分。发言人强调，中国司法机构对不同国籍的罪犯都会依法处理，中国法律保留死刑，同时严格控制死刑适用范围，对危害极其严重的毒品犯罪适用死刑，有利于震慑和预防毒品罪案。中方促请欧盟切实尊重法治精神和中国司法主权，停止发表不负责任的言论。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同埋雷暴，早上局部地区雨势较大，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约为32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仍然有几阵骤雨，日间炎热，短暂时间有阳光。而家嘅气温系27度，相对湿度系94%，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早上7点钟。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